小的样子，有不安定的气质，我的心狂乱不止。你自由的方式，像一个游牧民族，迷得我爱又痴。我想望住你的人，却怕留不住你的灵魂。我承认在心中，我最爱的人是你，吻你的唇，来证明我的人生。在心中，我最爱的人是你，寻寻觅觅，有你生命才完整。 首歌其实就是一个回忆的储蓄罐，比如快乐，在80年代可能是 年轻的朋友们今天来相会，荡起小船爱暖； 在90年代，可也许是 不管天上地怎么想，路上行人怎么看我，祝我们快乐。 在新千年，它大概是 一千天，一千天，一起过千年，一切放在面前，我走我想走的路线。 快乐因少而贵，用一首歌保鲜一段快乐。最美时光，邀你一起 Happy Show。 最美时光，我是钟静。今天我们要继续来回忆的是那些已经泛黄的获奖歌单。这张歌单来自于1990年，这一年叶倩文已经不再是那个不懂粤语和中文的她。在林子祥的帮助下，她在前两年神奇的大获成功。1990年，她再次入选了10大中文金曲，因为她在这一年为一部非常难得的电影配唱了主题曲。这部电影便是改编自著名女作家李碧华的小说的《情勇》，张艺谋和巩俐的缘分，戏里戏外也让人非常的感叹。 哎，你说他家的东西是不是正品啊？他们女朋友的朋友。